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头先我哋录咗一条， 讲 个名洗咗，但我话俾你听，好多人都知道我哋系边个，我谂。 唉，算啦， 但死都唔捻认啊！屌你个閪，你认咗好捻大捻多啊！话俾你听， 真系啦。 喂，你话咧台湾筹款咧，今次咧我哋可唔可以咁咧？嗱，如果有人捐200万，我哋出样。 啊好啊，捐俾我哋啊！ 唔系，真系捐俾红十字会，一定系牛医生与狗护士捐的。 我谂捐唔好捐俾红十字，即系大家要捐钱捐俾我哋，我哋自己亲自落去做呢件事。 我话俾你听，红十字会啊，我哋讲埋今日条 free 先，呢、這个 留住男人心。 嗱、啊，我话俾你听，红十字会咧有一即系我成日接触红十字会嗰啲义工喺即系， 因为妈嚟噶。 媽咪以前即係成日同嗰啲社工做嘢，即係同嗰啲義工一齊做嘢。 咁好嘅你係嘛？ 佢黐鳩線，又見佢同我義工做下嘢，屌你老味，就同紅十字會做嘢。我話俾你聽，紅十字會咧，佢有好多嘅捐款咧，用咗喺邊度咧？行政費。 嗯哼。 紅十字會咧，你普通做義工咧就唔受薪噶嘛，但係紅十字會咧有啲長職嘅職員係受薪喎。 嗯哼。 即係佢哋嗰啲薪金咧係講緊即係皮皮聲。咁你大部分去撚咗啲行政費嘅時候，你諗下幾多錢落撚咗災民啊？即係同埋紅十字會係一個即係半官方機構嚟噶嘛，好受呢個政府掣肘喎。即係你唔同一啲即係志願式嘅團體，同埋救災咧，無國界醫生嘅主席曾經講過一番説話。點解無國界醫生喺世界上面咁即係風行咧？就係、是、如果一個大嘅團隊去救災，都不及10個細嘅團隊。分開咁有機動性，咁有靈活性，同埋第一時間可以到達災民嘅手中嘅好多嘢。你紅十字好多都係開下會先啦，啊屌啊等人批先啦，啊點樣先啦？ 只係講一件事咧，即係大家就要知道，當年四川大地震啦， 係 有財團捐500万， 係 俾紅十字會， 係 條件就係你要公開你條數， 係。 咁然後紅十字會咧就寧願唔收， 係啊，係啊， 即係咧其實你諗下， 佢條數根本唔俾得你。 嗱，有兩個情況，第一咧就係喺大陸做嘅要使錢，呢個明白嘅， 啱啊， 大家都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咁咧，但係咧第二件事係乜嘢咧？就係、是，但係你令到我亦都會構想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係 就係你班仆街中間係代好多， 係啊，紅十字會係啊，呢個係真嘅。 咁所以咧，點講咧？即係我想呼籲大家，如果要捐錢嘅話，其實咧有更多，譬如話呢個無國界醫生 係無國界。因為無國界醫生有一樣好得意啊！如果你咧係一個每個月捐開嘅即係捐贈者咧、每年都有條數咧，係真係一張紙嘅，打翻俾你睇，你嗰筆錢或者我哋今年有幾多錢用喺邊度，一個崩都冇少計翻俾你睇、年年都俾一張咁嘅嘢你報税嘅。無國界醫生肯出條數俾你睇嘅，所以無國界醫生係一樣嘢就唔好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嗰啲救災人員去到邊度啊？俾人射擊啊！屌你！上次有一個喺索馬裏俾人打撚死，我屌你！你冇俾錢啊，因為 其實呢班人係好嘅，即係 係啊！你冇受賄嘛？你又唔同軍方妥協，咪可以槍打你老母 啦！但係咧，你留意咧，你呢啲人咧死一個咧、只要死一個啫，其實咧係會受整，即係會受社會譴責噶嘛。 係啊， 即係同埋會即係咧，你可以激於，即係你知道美國佬好癲噶嘛。 啊、 你一搞呢啲嘢嘅時候，激於義憤，跟住派條軍隊落嚟。 唔會㗎，因為嗱。无国界医生咧咁耐受袭击咧，无国界医生喺义工嘅死伤率里边咧系最高噶，因为佢哋通常咧，无国界医生有几样嘢系唔妥协噶，喺前年嘅国际电影节嘅时候已经做过一条片噶啦，咁咧就访问无国界医生两个医生，即系嗰两个主席系法国佬嚟嘅，咁咧佢哋咧就落去救灾嘅时候咧，因为有啲军阀就会同佢讲噶，嗱，你入第二个灾区得绑水。我幫你入去，咁佢哋有磅嘅，當然有磅啦。如果唔係，佢都唔俾你入啊。第二，影住佢哋打死狗講價，即係坐地講價。喂，嗱，10蚊送你，去到入邊，喂，屌你老味，頭先講10蚊，屌你英磅喎、啊，唔係本地紙喎、啊，咁撚樣唔俾，冇啊，佢哋咪走咯。咁你入撚到嚇，唔撚係嘛？走嘅架直升機去撚咗邊啊？咁啊自己行撚翻山路出嚟咯。咁你咪踩地雷啊！屌你中槍咪就係呢啲位咯。咁所以做無國界醫生啲義工冇撚仔有糧出㗎，5000蚊個月，屌你俾你都冇撚去，屌你老味，即係真係好撚危險啊！即係佢因為受唔到個軍方保護啊，有好多啲戰亂地區，即係好多 party 你俾唔曬咁多，屌你哇！咁你好撚砸曬。 即係嗰下嘢麻撚煩咯。即係所以紅十字會，即係我勸大家捐錢就捐俾無國界醫生啲獨立團體，好過捐俾紅十字，或者你捐俾 SAA 嗰啲咩愛護動物協會好撚過。 係，即係呢個你個紅十字會，即係中間肯定好多元老級喺度咧揸乾曬嗰啲行政費啊，而家出幾十萬咩人工一個月啦。無國界醫生咧，因為我有朋友喺嗰度做個 PR， 即係唔係嗰個叫做 HR 嘅，呢個 human resources 嘅。即係佢哋咧，成條數咧，佢唔怕攤開俾你睇。 係啊係 啊，你任你 check 嘅條數。 即係你譬如好似即係香港即公民咁樣啊，即係有樣嘢都可以講。譬如話李卓人， 係 佢唔係李卓人係唔瘦身嘅， 係 即係佢係唔收水嘅。 但係佢點維生啊？ 佢咩熱立法局議員咯。 哦，明白。 係啊，咁佢老婆啊娥姐咧， 係 就係、是、即公民嘅主席嘛。係。佢講緊最好香港最好景嘅時候啊，都係揼緊四萬零蚊一個月嘅啫，即係同一個普通護士差唔多咯，係咯，即係其實佢哋係成個機構裏面最尖尖嘅人咧，先係收緊四萬幾蚊一個月咯，即係你諗下，其實成即係佢即係咧所有， 但係佢條數係咪攤開俾人睇？ 攤開嘅，攤開嘅。 哦，即公民攤嘅。 係攤嘅，即係你唔好似民主黨嗰啲閪佬咁樣。 民主黨唔攤㗎嘛， 唔攤唔攤。呢、這個工聯會嘅咩民建聯嗰啲更加攤唔到啦。 屌你邊夠膽攤啊！ 即係其實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條數一黃二白咯，我覺得即係咁係真係相當之欣賞，其實。係啊，所以大家捐錢冇捐俾紅十字。 係啱，真係。好，我哋今日講翻一集留住 男人心。點解會講呢條題目咧？ 嗱，我哋頭先咧就講咗一條先係咁談咧。 謝選期。 啊，謝選期講談咧冇喺度，因為開咗名喎，冇得搞啦。係 啊， 我哋而家講翻談，即係留住男人心。嗱，其實留住男人心咧，頭先阿謝選期嗰個係咪讀選字啊？ 謝允期。 謝允期。咁咧佢， 但我覺得嗰個字好似讀個選字， 因為佢選你碌旗啊。咁咧留住個男人嘅心咧，有咩方法咧？好多女人咧， 佢呢個廣告裏面點教你咧？ 佢大波咯，我話俾大家聽，留住男人個心咧，大波係其中一個。但你大波條腰唔好六十啊，大佬，你個波六十， 即係呢個係講腰波比例， 腰波比例啊，腰 波比例 啊，腰 波比例。 嗱，身材係其中一個留住男人心嘅手段。第二樣嘢，你嘅智慧。第三，你的技術；第四，就是你處理事件的 EQ。 我哋不如講身材先。 好嗱， 即係咧點解？其實咧係咪嗱？譬如話講真啦，你講啊韓新咁樣， 係 佢四個老婆冇一個話身材特別好嘅， 冇啲好大波。 其實又冇好大波啊，腰好細啊。 啊， 即係咧，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究竟即係佢四個都食咗糊喎， 唔係你湊一啲咁高，即係咁即係頂尖而嘅，佢已經係澳門今日皇帝咁滯啦。你湊一啲高瞻遠矚、日理萬機嘅男性，你唔能夠靠大波大碌，周街都有啦。我落夜總會，屌你老味，個波唔夠四十嘅唔好入嚟。屌，講真一句，一定有十嘅百件企喺度添。咁我乜都玩過嘅時候，你需要湊佢，你就一定要好有智慧。 嗯、 即係你個智慧低啲都唔得嗱。讲翻起嗱，我哋大家都有女朋友啦。你拍一拖咁耐，你女朋友用啲咩手段留住你？ 留住我啊，其实都唔使留喎。其实即系点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都忙，大家都忙嘅时候，第一咧就系我去到一个年纪咧， 系 即系对，即系冇咗嗰种，即系仲要去沟女啊。 啊，而家我哋真系冇咯， 即系冇咗嗰种，哇 哇正喎、啊，一定要沟佢，边沟到嘅？屌你！ 即系你以前， 即系谂都谂唔到会沟到嘅。 你完全咧，你有时睇下嗰啲睇下無線嗰電視劇集，有幾條馬路，哇！嗰條女好正啊，快啲去溝佢啊嘛，去攞電話。哇！冇呢啲用。 唔係冇，係我哋大咗咧，食兩樣嘢食多，第一係檸檬，第二豬扒。我話俾你聽，你溝佢換，我屌你老母啊！ 即係 我試過一次啊，筍哥，我話俾你聽，嗰次落酒吧好多，即係幾年前啦，幾年前落去酒吧，咁咧就有個嗰啲酒吧嗰啲女仔就好靚嘅，咁啊同我哋都即係打得火熱啦，同其中幾個，咁我問佢喂哎呀想問你攞電話，攞你老母啊，即係咁同我講，你攞行啦，你冇攞老母，老母外國點攞翻嚟你？搭飛機搭幾廿個鐘屌，即係而家都冇一種心態話溝女，都唔夠膽溝屌。 唔夠膽咪可能係其中一個 point 啦，就係冇咗，我諗係有時點講咧？ 有一自知之明，我哋 又或者咧，其實慾望咧呢樣嘢咧，即係可能係轉移嘅，即係後生嘅時候，你個慾望一定係中意 喺曬條賓州度。 唔係，同埋一樣嘢，你聽我講，後生嘅時候咧，諗住乜都唔使錢咪溝咯。有錢人係照顧女人，唔係溝女噶嘛。即係你諗住溝係因為唔使錢啊嘛。 即係同埋其次就係你個年紀大咗咧，你即係咧你個腦啊成日 concentrate 緊，就到三十歲喎，究竟我喺個 business 上面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喂，其實呢啲好 occupy 噶，即係咧而家通常咧傾出嚟傾偈都係揾難命傾。 系 点解咧？倾亲嘅时候都系揾大家啲差唔多年纪啊。喂，呢排搞啲咩啊？有咩搞啊？ 有啲咩谂？ 系。然后咧，有啲讲到最尾嘅时候，大家屌晒老母。喂，屌你咪谂啊，等我做，揾啲嘢做下先得啦咁样。喂，咁唔谂啊，边有得做咧？呢条桥唔好。跟住然后咧，有啲人就屌鸠我，成日话呢个就成日喺度得鸠噏。咁但系有时又唔系咁 讲。鸠噏系开会嘅其中一种模式嚟噶嘛？ 而系重点咧系你飞就得住。 啱， 即係你好似六合彩咁 樣，你飛 total, 即係子彈得一粒 ，total 你得五蚊， 係啊，你要打喺邊度先中咧？ 即係你除非真係好似呢個六合彩咁含糊，擺落去都係輸緊，一唔係佢好清晰嘅，成日擺落係輸緊嘅。 即係 咁你就抌落邊度都得啦，係咪先？你求其買六個 number 得，但係咧我哋唔係嘛，你譬如話 資源啊， 資源係得咁多。你只係喺譬如眼粒色去到三廿零歲咁，你 喂唔係喎？你上次我老友話有五蚊粒手榴彈買，哇！嗰啲阿食虎嘢啊，屌你老味！我講單嘢俾大家聽，我講單俾大家聽，呢單嘢好出名噶。咁咧有一個叫大波年。大波年咧咩叫咩咩？ 系咪澳门噶？ 咩香港嘅？喺七几年嘅时候咧，大波年就唔知同边个咧就攞捻咗落去军营嗰、那个马骝山嗰个金山军营里边，咁咧就谂住爆卡，屌佢老母爆捻咗双手榴弹，真系啊！咁咧成双手榴弹爆捻咗出嚟咧，当年系打劫金铺个扑街，咁咧抌入去嗰、那个朝奉嗰度啦，成双即系一粒咁样样话打劫，咁佢掹着一手榴弹摆入去，嗰个朝奉我屌你老母手榴弹你吓鬼，一抌咗嘣一声爆，咁之后就好捻轰动啊！咁但系佢因为大波年抌手榴弹，屌你老母你都戆鸠嘅，你打劫还打劫啊，枪都惊啦，手榴弹仲唔捻起你出嚟，终身都判捻咗，屌你老母，即刻揾人刮你出嚟啊！咁即系你做大茶饭都好啊，你有个谱啊，大佬七几年抌手榴弹，黐捻线，屌你老母！喂，咁我哋讲翻阿顺哥嗰单嘢，你我哋开会勾二四六系应该，因为。你唔勾噏二四六，你子彈係得咁多，你唔同我哋揸把機關槍，機關槍就好多子彈嘅時候，你可以周圍射啊嘛，即係你周圍射實中噶。 喂，大佬，你講真，大把錢亂石頭竹林。喂，你話而家開個 studio 咪開咯，屌你，即係可能佢真係佔我身家少。 啱啊，你蝕幾百萬咪蝕咯，但係唔得啊。 即係好似啲有錢女咁樣，喂，哇，真係喂開間 cafe 做啊，老闆娘都幾雞 bourgeois 事啦。 啱啊，屌！ 即係，但係喂，屌你咪你有錢先得㗎，係咪先？即係。你有錢，即係講真，你咩嘢都可以試。但如果你冇嘅話咧，你只係可以做一次咧，同你條命一樣啦。你揀嘢做咩嘢，你要小心啲咯。 啱啊，啱啊。 That's why 咧，成日都係有傾。咁其實咧，這樣東西呢樣嘢咧，好得意，即係咧，去到三十歲啦，我諗可能過咗呢個時間，你又會諗第二啲嘢噶啦。係。即係可能遲啲就可能行跟人翻教會啊。 屌！ 喂，好難講。即 係個撚乜撚嘢？ 你見好多都 即係後世聖徒教會屌屎忽碌咗啲人屌你。 你見好多有弟都係㗎，即係咧講緊去到三十零歲，冇乜事業基礎。 係。 自己冇 business， 或者係冇一啲人，即係冇一啲 task 要完成，或者係。通常都翻教會喎，如果唔翻教會咧，一係就屋企連單， 唔係屋企連單，屋企揸單揸台底，屌你！ 唔係啊，即係好，你有時你講真啦，屌你識我識幾個阿叔啊，屌你咪冇乜嘢好做，識嘢又唔係多咁樣，跟住話自己做中醫咯。跟住然后呢 就终于过工俾靓妹啊！嗱，我而家中医咧学一种孟加拉气功，孟加拉气功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将碌鸠塞落小窿度，咁之后射啲白白地色嘅嘢落去，你咧就会百病即除啊！屌你老味，个人容光焕发啊，读书又精神爽利啊！唔信你试下，吞埋仲更加好啲。屌你老味，呢啲中医连中年尾竟然卵少啦，屌老母！ 跟住然后咧，你再老少少，你咪去行山咯。 行山跑山啊！我而家跑好多年噶，咩叫跑山借钱咧？我而家跑好多年啦，跑山就 即系咧，我就觉得咁样，即系咧，反正就系、是、咁而家咧就系、是、你好担心你啲日子会变成咁， 系 即系咧，如果你系冇一份稳定嘅工作，就算稳定，而家都叫稳定地低啊！喂，大佬，你讲三廿岁搵个皮艇嘢咁点掂啊？系咪先？ 系 啊，你梗系要搵个办法，即系咧，有啲 friend 走出嚟嘅时候咧，就大家又倾话，喂，搞啲乜嘢？佢話：不如搞 啊，我上次個 friend 講咧，唔知咩搞啲咩攝影會咁樣，都揾到皮嘅一個月，跟住然後咧，我即係咧啲人就係咧，喂大佬啊，大家坐喺度嘅時候諗咁撚多嘢，唔係諗住食啲咁細 I 噶。 唔係，我覺得咧，如果而家搞咧，有邊行即係真係喺攝影揾到錢嘅咧？拍 look model 嗱，唔係拍女喎，係拍男，即係我哋 look 曬，咁 look 鳩扯硬佢，好多機會揾佢拍啦。你話哇，住家仔喎，正嘢啊，哇係喎，即係而家最揾到錢係咩？搞光青團，即係光膠青年團，即係而家你諗下，靚妹大陸大把啦，香港即係方興未艾，即係突然間冒起嘅咩光青團咯？即係你話而家一流一嗰啲全部係擺喺度，哇！大撚班人想叫啦，我話呢、這個 光青光膠青年團， 唔係護鴨， 唔係 護士鴨仔，同埋鴨醫生鴨仔，或者筍哥呢啲攝鴨攝影鴨仔，哇！屌你老尾，嗰啲叫到流喺手度，哇！正嘢， 同埋大家入到嚟咧有啲急口令要流嘅，咩光膠救地球？跟住下面 香港冇窮人， 香港冇窮人，喂，屌你對唔對？屌對唔對？ 阿筍哥，我驚咧，佢入嚟唔係屌屎乜咁撚咁撚簡單啊！我話俾你聽，緊電影節咧，我喺上一年睇嗰條電影節好 hardcore 嗰條片，做過一場就即刻抽起咗啦。咁咧，話説我同我老婆去睇，我老婆不斷喺下邊講。咁我真係好少聽佢講粗口喎，老婆。我寶寶龍講粗口字正腔圓㗎。咁點解咧？韓戲嚟嗰度，韓國片講咩咧？講啲台韓國基佬嘅。咁咧真係揾一班韓國，全條片都係揾韓國同性戀者拍嘅。套戲最 hardcore 係咩咧？堅吹簫 啊！ 即係嗰條麻甩佬係 top 級 shot 影住佢喎，堅同你吹。咁條咧睇，哇！佢真係成場冇人哇，睇得佢哇哇咁樣。咁系咪大咯？就系咪好捻呕心？佢话原来麻甩佬吹箫咁捻呕心。佢第一次睇麻甩佬吹麻甩佬箫，即系佢系女吹箫，我成日睇啊！麻甩佬吹箫真系第一次睇，好捻呕心噶，真系呕心到不得了。咁佢嗱，我觉得呢啲真系卖点啊！你话我哋同人吹箫，卖人哋吹我哋碌箫，即系如果你同人吹箫，接唔接受啊？ 我唔得， 我真系接受唔到，真系好捻。 睇下几钱啦、啊，其实。 哇， 去到呢個年紀咩都買得㗎啦，其實 吹簫大佬 呢個我諗 真係好難接受啊，大佬。 唔係又要睇下你有幾窿啦，講真。 如果吹簫阿蕭同你打個 K 輪咧， 唔係即係你做 喂大佬，我異性戀者嚟啊，同性戀都冇所謂啊。 作為一個 service provider， 我哋唔諗呢啲嘢。 哇！ 即係咧呢個 阿筍哥已經進入咗一個非常之咁專業嘅。嘅地步啦，嗱，因為你講啲係啱噶，專業係咁嘅。 或者同埋做人嘅嘢，好，一係決定做，一係就唔做。 啱。 如果做咧，即係如果你既然咧冇啊，你咪你喂講真，你而家條街冇嘢食，以前講緊牛屎都有人食噶。 牛屎係咩？ 係啊，即係佢哋覺得 馬屎我知有人食，嗰陣時我知道馬屎有人食。 喂，冇嘢食，屎都有人食，冇地方瞓，街都有人瞓，係咪？冇閪屌啊！啲行船嗰啲鴨都拎嚟屌， 屌鴨我知道有屌鴨屌羊嗰啲， 係啊屌鴨，因為唔係啊，咁你行船你好難帶只羊上去噶嘛， 咁啊係， 咁佢哋會咧買啲鴨啊買啲鵝擺喺度，咁樣跟住又冇去屌咪屌只鴨，屌死咗之後咪拎嚟食咯，係咯， 咁 啊 真 係 好堅， 即係喂講真， 冇得話帶我屌， 你戰場冇嘢食人你咪照死， 啱， 係咪？即係咧。即係到喂，其實呢個係相對於你個專業嘅情況去到點嘅啫。你講真，喂，你咩？你嗰期真係好等錢細。如果然後有個時候有錢到，喂，呢啲叫千載難逢嘅機會， 吞下精咁樣。 喂，有幾可有人真係可能俾一個可以令到你？ 喂，通常呢啲幾差嘢嘅啫喎。 起死喂，咁你呢啲就唔好講啦。即係你諗下，你又唔係靚仔個華人天奴，嚇點解會揾你吹簫先？一定係有啲嘢你佢好想要嘅。 咁啊係，住家仔。 佢唔係一定係係啦，佢嫖到好多層次噶嘛。有啲人就係嫖你身材，有啲人嫖你靈魂噶嘛。佢肯定係有啲嘢想要先會俾你。 啱 啱唔係佢求其一個，如果係你係 replaceable 嘅話咧，即係隨時可以更換嘅話咧。佢買個 surface 未必係你， 啱。 如果佢買，佢定咗買你嘅時候，你一定係有啲賣點，你自己都未必 notice 到嘅。 啱。 咁你咪就可以隨便開價咯。 啱。 如果你開咗一個價，譬如話，喂，講真，你而家份身家係負100万嘅。係。一陣間解決咗，解決完之後，跟住然後，喂，對佢嚟講100万只係粒屎。 啊，咁啊，冇啦，丟啦。 即丟啦，屌有啲咩唔買得啊？到時。 啱。 喂，人嚟噶嘛，即係最緊要咩啊？之後嘅日子最重要。 嗱，阿筍哥講啲真係人生哲理。 係啊，你嘅 即係咧，講真，到時你話臨場做唔做到，第二件事。 啱。 係啊，咁但係你話喺個邏輯上邊應唔應該做？應該做。係、啊。即係咧，所謂作為一個交易啊，只不過係因為。在一個時間裏面你需要這筆錢，所以你要做這個 service。 明白。 就是會嗱，講真的，我做嘢做咁耐，呢、這個翻大陸去影工廠啊， 係， 你真係完全想象唔到嘅，即係咧裏邊係熱撚到撲曬街，係幾把牛角線吹咧，不停會吹啲熱風過嚟，跟住然後咧，我做嘅係咩咧？我有一次去影嗰間廠係鋸木嘅。 啊 即係佢哋係揾去將啲木頭加工嘅，你發現咧入到去咧，好似落雪咁樣嘅，啲木糠碎咧喺風裏邊飄嚟飄去，飄嚟飄去，即係咧成個空氣裏邊咧都瀰漫住啲木糠。咁你其實每吸一啖咧，你個鼻窿咧都有少少木喺度。 係啊， 真嘅真嘅。 係啊係啊， 冇人有戴口罩。 係。 跟住咧，然後咧 大佬口罩幾錢個啊？屌， 我都 個個戴唔得掂、啊。 我都唔戴唔到啦，即係嗰時候咧就係、是。我要做咩呢？我就係嗰時候咧拼命都揾個紅色嘅膠袋笠住咧我老細部相機。 係， 因為咧擔心咧啲木糠走入 去啊。 係啊，因為我哋嗰時候已經影數碼後背有啲窿，有 哇整唔走嗰啲。 咁咪好撚驚啊嘛。咁然後咧，其實自己都顧唔到咁多，顧住部相機先。咁然後咧，你係一個普通喺農村出嚟嘅女仔。 啊， 如果你稍有知識， 係 你要喺忍受喺38度以上嘅高温。木糠碎四面發布，四面流走，跟然後咧隨時俾老闆屌，成日要食停經藥。 係 呢、這個因為佢驚你開唔到工嘛。 係啊係啊。 係啊。 大陸係咁噶。 然後一日工作12个小时或以上。 啊。 然後人工低過1000蚊。 係。 另外講另外一個 situation。 係。 OK， 出賣你嘅肉體，販賣你嘅靈魂。 係、啊。 然後咧，10000蚊一個月。 系 你嘅计啦，嗱300零蚊 Q 一日屌两三 Q 咁样，一日做四个客好未？咁然后你俾人哋抽埋佣，当你一日袋1000蚊，十日一皮嘢啦，系咪？ 系 啊，咁一个月你咪有三皮嘢啫嘛。好啦，当你做唔晒啦，有几日姨妈到你都有休息啦。咁咧执皮领嘢好未？ 系，有啲客得闲买嘢俾你咧， 咪嘴。跟住 仲有张好舒服嘅床瞓，冷气地方， 咪嘴。之后咧，其实你谂下。成件事一個咧就係、是、你做咗，你做一個月就係揾你一年嘅錢。 係。 咁你做一年咪揾你10年嘅錢咯。係 啊。 係你做雞個壽命好短啫，可能做3年。 係啊。 做3年嘅時候就揾咗佢30年嘅錢。 啱啊。 點解唔做？ 啱、啊，諗都唔使 諗，即刻。即係咧，如果你俾我咁講嘅話咧，咁睇嘅話咧，其實做雞係一件好合理嘅事。 啱，喺呢啲咁嘅 situation 係。 其實同埋咧，呢個情況咧，仲要係好撚咁平常添。你諗下，哇！撲街30几度，跟住然後咧就你做下噔噔噔噔，咁然後開麥喎。跟住咧話由於天氣太熱關係，本公司咧有呢個綠豆糖水供應。噔噔噔噔，哇！撲街我攞個綠豆水出嚟飲粉紅色， 梗係話綠豆水粉紅色咁，你有冇飲啊？ 有。我见人人都饮 咩味嘅咧？ 甜甜甜甜地咯， 但系绿豆水粉红色喎。哇！我屌佢老母系咁样饮啊！ 你完全系我做完嗰次之后印象深刻，即系咧我去，即系有时你话你去 condemn 人哋话人哋做鸡啊乜乜乜乜咩抢人老公狐狸精啊呢样嗰样，即系香港嘅女人喂，即系有时即系 I'm so sorry， 你知道你哋娇生惯养， 系 人哋点解可以抱咁多 service 咧？因为人哋嘅生活艰苦嘛。 啱。 嗱，我哋我谂我哋唔会做 level 啦， 啱， 我哋就讲翻周秀娜 单身， 即系咧，你好似周秀娜前一排俾人哋话，喂，佢个閪好大， 佢个閪 好靓，个波好大咁样，喂，你睇到佢个回应，佢话咩话，我乜都听唔到啊，跟住佢话好似听到话我对靴好靓咁样， 系， 哇，你见到其实个人哋个反应咁快。个你见到咧，佢应该唔系嗰啲平时翘起只手嗰啲咧。 啱啊，即系唔系啲 人哋好有社会经验。 啱啱，即系肯定系出嚟，即系打拼过好多。 同埋即系平衡各方利益咯。你谂下，听日新闻又有嘢出。 啱啊。 系你个形象又好。 啱啊。 前一排出冷枕，有一啲人话：，哇，你咁咪污核突咯！咩啲人有咩性幻想呢样嗰样？喂，大佬，我卖对波，我梗系要人性幻想噶啦。头先我啱先睇到佢又生闭，佢话做女人即系我即系做，梗系想有人性幻想，唔系我点系女人啊？ 啱啊！ 喂，好正路 straightforward 喎。 啱啊！ 即系我觉得咧，佢除咗做态度仲系正确。 啱啊！ 喂，做鸡就系吹箫噶啦。 啱啊！同埋我觉得佢今次出嗰啲揽枕唔啱啊，唔啱数。第一个揽枕唔系立体，俾我出个揽枕有波，个閪个剪个窿嚟掹厕纸。 咁你可以唔拆厕纸，拆碌懒袋啊嘛！屌你， 系啊， 即系嗰啲戆鸠啊！你做就做坚啲啊嘛！屌， 即系咧谂嘢系谂唔够咯。 啊，你做个揽枕立体，我即刻买啊！ 但系 咧， 你睇到咧，其实咧，佢就算系做多呢个 service 咧，其实咧好得意嘅，佢咧系利用咗一种含糊性，大家咧都唔好意思去买个 Mary 翻嚟。即 係哇，好撚核突嘅 Mary， 我南極二號正啲啊！ 南極二號， 我老婆去日本嗱，我老婆成日去日本，我有一次就叫佢俾埋個地址佢，真係噶。佢有一次去大阪，咁我俾埋個地址佢，就叫佢咧嗱，我已經 download 咗喺電腦 download 咗，你只要個地址咧唔難揾，因為有漢字嘅。咁咧喺地鐵站咧，佢叫你喺邊度上邊度上，去到咁咧就買機南極二號。咁咧嗰個人咧同佢講英文，即係佢知佢香港人啊。咁咧我女朋友我老婆咧同埋佢個朋友一齊去，咁兩個人咧佢兩個人唔尷尬，嗰係一個人喎。咁咧嗰個人用英文同佢講 ，cannot ship Hong Kong， 即係佢話唔能夠運香港啊。佢話點解咧？佢帶我老婆去嗰度睇。佢話原來喺南極二號咧，一個咧係成個島冇出嚟㗎，唔拆得件㗎，即係 Mary 係吹氣咁樣啊！ 係啊係啊， 南極二號真係成個人咁㗎。 哦， 佢話因為成副棺材運過嚟咧，香港唔俾入口啊。佢話香港話即係你 ship Hong Kong 係唔俾啊。 我成個直交島。 係啊係啊，成個直交島出嚟㗎，就冇關節拆啊，咁你 ship 唔到啊香港。佢話你如果帶咧，亦都帶唔到相機。佢話即係做唔到你啦呢單生意，咁冇辦法。佢話根本都 ship 唔到香港。 不過咧，我有 friend 咧，阿太陽哥咧，即係咧中意買啲假閪屌啊！ 假閪好屌啊！屌你老味打手得，假飛機我撚過啦。 你知唔知啊？佢用完個 comment 咧，佢話俾我聽話，哇！真係好真實，即係佢話咧真，即係佢話真係，哇好攰啊！佢話覺得真係好真實咯，係真係話好 wonderful， 真係。 屌假閪，咁你揸住假閪啫，屌你！我嗱，我哋講下留住男人心，講翻嗱，留住男人心先嚇。嗱，頭先我哋講身材，嗱身材，我識有好多能夠留住男人心嘅女人都唔係大波嘅，即係都唔係好大個波，即係佢哋個身形唔係話哇好撚似周秀娜咁波大腰幼啊咁。通常留得住男人心嘅女人嘅身形咧，都唔會係太標青，但係都有兩番技巧嘅。咁咧，能夠留住男人個心，咩技巧係最重要呢？口技。第一，口技係咩口技呢？吹簫，即係吹簫嘅口技真係一流，你先可以留住男人個心。第二，你個口技係咩口技呢？就係平時合埋把口，做愛嘅時候就擘大把口。嗱，男人最驚女人係咩咧？黑白天鵝。黑又鵝，夜又鵝，屌你老味！ 黑白天， 咁你有屙撚啊？即係鬧係唔緊要喎，鬧好平常喎，即係你平時喺屋企鬧。但係你咦鵝鵝就真係好撚討厭。仲有一樣嘢係咩呢？我曾經聽過一個男人同個女人離婚啊。咁咧嗰個男人就講咗一番説話俾我聽，就真係好警惕而家嘅女性。佢老婆咧，其實佢老婆誒靚係好靚噶，即係標緻可人噶。咁咧就身形亦都。鄭融咁上下高大身形，好似鄭融咁咯，整啲波大攞大，扎條馬尾，好清純。但係點解都要同佢老婆離婚咧？佢老婆有一樣嘢，我哋都領教過，當街當行鬧人。 哦， 即係真係周街當街當行鬧老公咯。即係我哋啲 friend 出嚟，譬如食飯咁啦，佢老公又食煙，哇！屌叫你唔撚食煙咗啦！哇！我屌你老味，喂大家食飯。 完全係你覺得佢一個習慣同埋控制唔到。 係啊，喂大家食緊飯，大佬俾下面好喎。 係有精神病嘅有啲女。 啊！ 不過我就咁睇啦，即係其實呢個女人咧，其實就係修養最緊要。 啱。 修養最緊要，即係咧咩係修養咧？收人即係講到尾都係啲好老土嘅嘢，即係 do the right thing on the right time 啊，即係啱時候做啱嘅嘢，即係你譬如話我有個 friend 啊，條女好似養鬼仔咁樣啊， 係咪嗰啲金毛嗰啲鬼仔啊？ 唔係，即係你譬如話， 即係養泰國嘅鬼仔， 你有冇聽過啲人養鬼仔食飯嘅時候咧， 要擺多碗筷喺側邊㗎嘛？ 摆佢要俾佢先 啊！系啊系啊， 要俾佢先，即系咧，你全部嘢都要将佢变成 first priority 咁 样。 哇！我真系试过个 friend 结咗婚，不过而家离咗啦。跟住然后咧就屌鸠佢话：，哇！点解你做咩唔合送俾我先啊？你做咩唔合送俾我先？跟住然后咧，我心谂：，屌你咪精神病啊！ 屌！喂，但系养鬼仔嗰条女系即系好投入地养嘅。 唔系，即系个你话个男仔，佢个即系呢个。 喂，但系佢唔系捞偏门噶。 唔係啊，我話佢好似養鬼仔。 哦，養鬼仔咁樣。 即係佢同佢對佢條女啊， 好似養鬼仔咁樣。 一定要 first priority 俾佢食先嘅㗎。係 啊，即係跟住然後咧，我哋心諗屌點解啊？即係咧，喂大佬你。会奴隶社会咩？你仲要人服侍系咪啊？精神病啊！ 仲有一样嘢我想讲，一个留住男人个心留得好好。嗱，我以前识阿啤酒妹，我喺呢度节目讲过噶啦，啤酒妹。咁、我一个同学之后做变成咗朋友，身材唔靓嘅，即系嗰啲身材平胸啦，总之就腰有攞大嗰啲啊。我话俾你听，我有一次同佢食饭，咁我只系叫呢个星洲炒米，咁我好中意食星洲炒米，但系有一样嘢我唔食，星洲炒米里边啲韭黄我唔食。咁咧佢又好啊，我话、我想食星洲炒米，不过我唔食韭黄，叫佢唔好落韭黄。佢话：唔好，阿九护士唔落韭黄唔香嗰啲嘢。成碟星洲炒米嚟到，佢帮你拣紧晒韭黄出嚟先，咁你咪慢慢夹。咁佢唔系一两次系咁嘅，即系持之以恒。你同佢出亲嚟，佢都系咁。呢、這个 你有冇同佢屌过閪咧？ 你话咧，技巧简直系即刮咯，好一流嘅。即系佢喺当中个态度， 你中间使咗几多钱咧？呢条女身边 冇几皮嘢咯，几皮嘢实要噶啦呢啲。即系使钱呢啲实要嘅都，即系而家冇免费啦。即系点讲？我哋而家唔沟。 你咪每次屌完一 Q 都摆低千零蚊咁样。 唔系每次摆完一 Q 都俾低钱，系有时出嚟饮饮食食啊，你送礼物啊，即系人哋手紧你又知道啊嗰啲嘅体贴咯。所以。人哋手緊，人哋唔會同你講噶嘛。一啲女真係識做嘅女唔會同你講噶。一啲唔識做嘅女咧，留唔住男人心，佢哋會同你講啦。喂，呢排即係點啊？即係喂，借啲錢嚟嗱，嗰啲人唔識做。 我前一排有單嘢，呢、這個有個舊同事攞我影相，係咁啊影啊影完之後咧，跟住然後佢話：哎呀，我要買電腦乜乜乜乜，我話好咯，咁到時幫佢睇我咯咁樣。跟住然後咧，佢話：哎呀，呢樣唔識裝，嗰樣唔識裝，冇呢冇路咁樣。跟住然後咧，哎，你哋真係叻啦，識啲乜識啲乜咁樣。咁又即係擦撚曬鞋塊，即係咁樣。跟住然後咧，我話：佢叫我阿 Jen 咁樣啦。我阿 Jen， 我話我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嚟啦。 咁佢咪即刻係咪？ 唔係，跟住就咁樣。即係佢係啊嘛，我覺得你真係好叻啊嘛。 好老實講啊。 嗱，即係咧。讲真，擦鞋呢啲嘢咧就百试不爽，即系咧、其实大家好嘢，大家中意听嘅、即系特别你同佢关系唔系好差，你同佢关系差唔使讲啦，你讲完之后即刻听唔到啦。但系有时咧，即系觉得女人就系呢样嘢犀利嘅，佢同阿猫姐一样嘅，猫姐都有呢个特点嘅，即系佢讲嘢永远都系正面嘅，有样都系哇，你多快靓正劲好。 系， 即系全部佢个口里边咧，佢个脑里边冇乜负面嘢嘅，负面嘢全部系同自己讲。 负面嘢摆喺个脑度之后，屌鸠你啊！屌， 所以 佢做出嚟嘅啲负面嘢唔系讲出嚟嘅。 佢几乎咧可以系同你讲系好，其实心里边就系坏。佢话你英俊，其实咧佢心里边 即系等于佢，哎，你个身好香，其实暗紧咗，话你 话好卵臭， 咁样话你个身香咁样，屌你老味，嘥卵气啊！ 即系有时咧不過咧，有時候調翻轉，即係咧嘗試係咁咧，其實你都要即係又會有啲。 唔係嗱，我覺得咁啊，一個成年人，你講呢啲説話真係嘥撚氣多低能嘅咩？你講呢番説話嘅時候，我諗翻起我有一個朋友，咁咧呢個朋友咧就艾曼柳，艾曼柳就唔靚，艾曼柳唔靚，但艾曼柳好識做嘅， 佢但係坐爆咗個判官。 唔係艾曼柳個大大嚿，艾曼柳係一個好識得留住男人心嘅人。嗱，艾曼柳咧，你唔好睇佢咁嘅樣貌不驚人，我話俾大家聽，艾曼柳好多男人嘅。 佢咪語不驚人死不休 嘅？唔係，佢艾曼柳好多男人，即係男朋友嘅艾曼柳。點解佢好多男朋友咧？真係被悶過嘅艾曼柳個人。點解佢可以咁做留住男人個心，亦都可以死心塌地呢啲男人？第一温柔體貼，第二樣嘢嗱，阿艾曼柳咧唔識整電腦，佢曾經咧就俾即係揾我哋去即係阿牛醫生啦。第一、第二樣就揾我哋揾我幫佢整個電腦。咁咧佢咧好得意啊！喂，阿九護士，你幫我整電腦嗱，我需要啲乜乜乜乜乜，咁咧佢會讚你叻，一定會讚嘅呢啲。之後會同你講，我知道你翻工幾多錢人工，我俾翻嗰日嘅人工錢你，唔使同我爭，一定會俾翻你。即係佢已經開宗明義地，你咪覺得佢真係可愛。第一佢冇佔你便宜，第二就算好好朋友都好，佢分得明邊啲係要你義工，邊啲係唔要你義工。佢屌閪咪希望你係義工，即係佢唔會俾錢你去屌閪嘅，但係佢會好欣賞你去做幫佢整電腦。不但止，佢唔會揼你心口，佢真係真金白銀俾翻你。 佢請牛醫生咁咪好貴？ 佢真係俾翻錢牛醫生，牛醫生唔收。咁咧 牛醫生唔收？ 牛醫生唔收啊！真係啊！ 咁英雄， 牛醫生有一次咧就問佢就攞個股票户口用，嗰、那個股票户口裏邊有幾多個嘅？七個零啊！ 個十八千萬、十六百萬 啊！ 七個零即係一千萬噶咯喎！ 千零萬噶、那個户口裏， 佢有啊？ 個户口係唔知係邊個嘅？总之诶，个户口个名唔系佢嘅，佢净系同我哋讲，你可以用个户口任何嘅咨询啊，模式都好，唔准搞入边啲嘢。个密码我俾你，咁佢就系俾咗个咁嘅密码我哋，因为上次有一单嘢就系、是、牛医生同我都要急 check 啲股票价格，咁我哋即系个股票户口就即系、牛医生嗰个就突然间瓜咗啦，咁我啊冇理由俾我个股票户口牛医生嘅、大佬，屌你点知个卵样做啲咩啊？帮你疯狂买卖咪大镬。咁啊，艾曼有一样嘢系好，即系而家好少女人会咁做，信任。你如果要留住一个男人嘅心， 知唔知道信任系呢个社会最稀薄嘅资源？几乎稀有过嗰个喺月球上面嗰只叫咩啊？ 嗰只叫咩啊？氦三 系啦，几乎系少过氦三啊！你真系 嗱，一个女人要留住男人个心，除咗你个口技、你嘅身材，仲有一样嘢系咩？你嘅信任。 信任好紧要。 阿九婆啊，阿宝宝龙有一单嘢咧，我有个朋友啊，阿宝宝龙你见到貌不惊人啦、即系你唔可以话佢靓女。 但系几大波啊，宝宝龙。 宝宝龙系好大波。 系 咁咧，上次阿猫姐仲话：哎呀，你老婆好索，我真系就话你讲咁嘅大话，你都讲得出。嗱，但系宝宝龙有一样嘢，连我有一个朋友，嗰、那个朋友离咗两次婚，咁咧亦都喺出边疯狂系咁滚，佢都对我老婆咧。就成日夹撚住我老婆，就话我老婆好人，就想沟我老婆，但我老婆过唔到电啦。咁点解佢咁样做呢？因为我老婆有一次做一单嘢好得意，成班麻甩佬饮酒去酒吧度，咁咧就带埋当中有几个带埋啲女眷出嚟啦。咁咧我哋就话有下场。咁有一个男人咧就讲：喂，屌，不如去夜总会啦咁样，去跳舞咁样。咁嗰个男人一讲，咁啊，梗系佢好想喺人哋面前。揀下威嚴，即係諗下，哇！屌威喎、我話去跳舞當中肯定有幾個唔得啦。有個女人即刻黑面，成塊面口黑撚曬。咁之後咧，開始咁，唉， 邪咩邪？ 即係咁樣樣。咁就同個男朋友講：走未啊？喂，我翻去睇波嘅。唉，咁樣咁個男朋友冇計，個老公焗走。我走先，我翻去睇波啊，買一場波要走先。咁另外一個女人咧就開始就玩嘢啦，咁咧，唉屌啦老味，即係開始真係講粗口喎、唉有冇搞撚錯啊？嗰度咁撚大煙嘅、走啦點點，即係同佢老公咧就吹水，就話啊走啊又呢又路，咁之後咧就同隔離第二個個老婆講啦，唉啲男人係咁噶啦，屌又呢又路嗰啲咁，你唔俾我去又呢又路。阿寶寶龍好大體，阿寶寶龍做咩咧？第一時間就扮電話響，喂阿九哥啊，我有啲事我要走先。你銀包夠唔夠錢啊？咁、咧就我出去撳俾你好唔好？我話得啦，我有信用卡。佢唔好，我袋有幾千銀，你袋住先。咁我啱啱先有啲事，我走先。寶寶龍有呢樣嘢好，明知你同班古惑仔十居其九都可能同一兩個會繼續去跳舞，繼續去夜總會。你炸型斬喺人哋面前難睇，啱唔啱先？你去到夜總會可以淨係跳舞噶嘛？如果你炸鳩我型玩鳩我嘅，我去夜總會真係屌閪。啱唔啱先？你翻去都咁捻老捻土啦。如果你好似宝宝龙咁，你去到夜仲会可能唔会屌黑，原因就系，系个老婆都咁样，俾足飞你，佢真系俾足飞屎你，啱唔啱先？喺大棒面前，人哋话去跳舞，摆到明系落鸠你面嘅，落鸠你老婆面，你老婆都可以俾足飞你，仲要揞几千蚊喺你个袋度添。咁你好有面嘅時候，你去到你可能真係話啊，我坐低飲杯酒。 不過同埋係咯，有真嘢，即係講真，上到某個年紀嚇。即係個情慾需要係開始降低咗， 但係你個面嘅需要多咗喎、啊。 係面子嘅需要多，即係咧，其實即係所有啲女人話咧，話咩而家啲男人死要面死要面。 啊！ 你諗下，如果一個男人連面都唔要嘅時候， 你可以俾到啲咩佢？ 佢係一嚿乜嚟嘅？ 啱啊！ 男人唔要面，佢就唔係男人啦。 啱啊！ 係咪？即係黐撚線，即係 啱啊！ 呢個香港而家最大禍係咩？就係啲男人唔要面啊！ 啱啊！ 係啊！即係你呢、這個，即係我哋。作為一個男人維持自己的尊嚴是最重要的。 啱啊！我有一單嘢我想跟大家講。有一次我見到西鐵站有兩個女人鬧交，兩個女人咧都企，即係兩個男人咧，即係兩個女人喺度鬧交。 兩個男人本來企埋一邊嘅，但係有一個男人無啦啦出嚟大聲嗌：八婆，我屌你個閪啊！咁樣樣，咁就大撚鑊。兩個女人鬧交當中，由得佢鬧，鬧完你可以扯個老婆走。咁你都冇乜嘢，一講我屌你個閪，四個人都埋一嚿打交，諗都唔使諗。講真一句就係一啲男人唔要面，女人鬧交由得女人鬧咯，啱唔啱先？你可以扯你老婆走得啦，算啦算，即係走，就咁樣樣算，就算咗喺度啦。鬧交鬧完就算，你四個人。冇噶，妖影撚住你上埋庭，屌你老尾，你乜撚嘢？即係諗都唔使諗啦，幾皮嘢啦，打官司、落口供係嘛？屌你老尾，東對地方行為不檢、毆鬥、傷人，三條叉廚一定係噶啦，例牌嘅《瞻仰三寶》就，即係呢啲係嘥撚氣。呢啲男人就因為太唔要面啦。第二樣嘢，我想講阿寶寶龍留住男人嘅功力。有一次你知我澳門嗰陣時咪搞啲女有啲伙計嘅，咁咧阿寶寶龍有一次又同跟我過去一齊睇啲伙計啦咁。阿寶寶龍有一樣嘢好嘢，佢淨係叫阿九哥前、九哥後，九哥話乜就係乜。啲女仔會問㗎，阿寶寶姐啊，咁誒單嘢點？哦，九哥話事嘅，九護士話事嘅。你問有咩問九護士？有乜嘢你問九護士？佢唔會扮嘢，即係佢唔會喺你啲伙計面前扮鳩嘢。如果喺呢啲伙計面前扮嘢，你第日點管翻伙計啊？哇！你咁撚怕老婆啊？即係你完全冇撚曬飛啊！你連食住班伙計嘅機會都係零。好似班伙計。个个你知班伙计个个都做鸡噶啦，即系班伙计唔系嚟传教噶嘛，班伙计真系同人上床噶嘛，班伙计唔系嚟呢度做传教士啊，大佬，班伙计日日帮人吹烧奶屎不窿噶嘛，咁班伙计电你揽你好正常，啱唔啱先？ 系系系， 佢同你一齐食波饼啊，诸如此类嗰啲， 呢啲应该系当食饭嘅。 啱啊，阿宝宝龙完全冇诈型，不但止企埋一边，真系噶。在個鬥口裏面那夥計攬住我傾偈啊，之類，佢企埋一邊咯，企埋一邊傾下偈啊，之類嗰啲，完全冇詐型啊，唔會覺得話啊，你做乜咁樣樣？夥計就係做呢啲嘢先氹得你歡心。 講真， 同埋個夥計淨可以俾到呢啲嘢去氹你歡心啊嘛。 我有個學生係而家係即係有，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小財團嘅老闆啦。 係 嚇，佢係做一啲新型嘅紡織機嘅。 係， 即係而家咧有個電腦材。即是電腦製版，即是佢依做衫咧，咪你要做個指向。 係啊係啊， 佢喺電腦製指向嘅。 係， 佢係做嗰啲機嘅生產商嚟。係，咁我上個禮拜請佢入嚟飲茶，我先知道。係，跟住然後咧，我話咁啊，跑大學咁多年，咁啊，大家講下啲男人經話。 哦，即係佢男人嚟嘅都。 男人嚟嘅。 你請佢邊度飲茶咧？ 咪錦田 咯。嗰間茶樓。 係啊係啊。 咦，佢又肯砌嘅。 咁佢入嚟跟我學嘢啊嘛。 哦。 跟住然後即是大家傾開偈咁樣，咁佢又中意影相嘅。 係。 咁然後咧就大家傾開偈，啊先知道原來我係一個老闆嚟。 係。 咁然後咁啊，老闆都係人啫，係咪？ 啱啊啱。 咁然後咁啊，講起佢喺大陸嗰啲經驗啦。係。咁啊幾好喎，其實咧佢就係好清晰嘅，即係冇啊，即係飲茶灌水工具嚟嘅啫。 啱啊啱啊。 佢話但係咧就所有做嘅都好難避免啊，一定要做噶啦。 係。 同埋咧即係呢個。即係埋單找數呢啲係事必啦。 啱啊。 咁然後咧，佢就話咁多年來，我老婆冇問過。 啱。你問嚟做咩啊？ 係，佢又冇問過。即係佢話，其實講真，佢老婆係同事嚟嘅，係佢秘書。其實係佢秘書。係。以前講緊約邊條女去邊間舞廳，唔係去邊間夜總會，落邊間機場都係佢 book 嘅。 係。 佢點會唔知咧？ 係。 咁但係呢、這個你亦都唔需要潔身自愛，因為。落到去做生意做得成就係有時要靠呢啲工具。 啱啱。 係啊，即係你冇呢個槓桿咧，你冇理由同埋你又好戇居噶嘛。 你冇理由同個老細講，老細，我係末世聖徒教主。嗱，我而家咧就同你講呢、這個《可蘭經》一章二節，我哋係不應屌屎忽，不應吸煙。我屌你，我俾你講呢啲，我不應俾生意你做冚家產，你應該食屎啊！你應食屎。 跟住然後咧，我都覺得即係我今日再同佢傾偈，佢已經係50岁嘅，即系咧，佢同我讲翻，佢话冇啊，我哋又冇要细路，其实就大家早就 agree 咗噶啦， 大家要尊重。 咁佢话生意 OK 啦，个人啊开开心心咁样。我话咁平时做啲咩？冇啊，买有时买啲水咪氹下老婆开心啦咁样。 系， 佢话你唔觉得氹人开心，自己又高兴啲 咩？啱啊啱。 即系你翻到咧，见到咧系一啲。經過咗咁長時間，即係咁多經歷之後，大家最尾就過翻啲好簡單嘅生活，即係開心。哦，我其實都幾敬佩佢其實。 係，同埋人咧，女人啊，香港嘅女性攬住男人嘅心，點解攬唔到？ 少了一份的尊重，少了一份的信任。嗱，今次咧，今期呢、這个我又都带又呢、這个朋友又出场啦，曾凡哥。曾凡哥喺今次《明报周刊》写乜咧？佢就有个柒头鼻，去外国出 trip， 咁咧就喺个袋度收埋啲避孕袋，又惊俾老婆睇捻到啊！屌你老咩？去屌閪嘅时候又惊啊！去捻到边度屌閪？香港唔捻够胆啊！又惊俾老婆睇捻到又呢又路嗰啲。你去廁所啊？ 你繼續講，你繼續。 唔係，我哋一齊入廁所講。屌你六撚六撚住阿筍哥個撚咗屙尿先。嗱，咁咧嗰單嘢咧就係佢喺即係個老婆，佢驚個老婆抄撚到佢啲避孕袋。嚇！咁咧我話俾大家聽，我哋出 trip 嗱，發明家你啊，我啊有時候會出 trip 啊。發明家出 trip 一出，試過係出幾年。你估佢老婆唔知咩？屌你，你去滾！屌你老咩？你唔去滾先驚啊！啱唔啱啊？係係。即係你去滾就一定噶啦。你唔去滾就肯定係你變態，咁我出 trip， 我話俾你聽，阿寶寶龍咧，嗰啲避孕袋係佢親手擺落去。你去做生意，你話你唔去夜總會，冇人信，你亦都會做唔成嗰單生意，啱唔啱先？即係你冇可能就係話我做生意，我唔去夜總會。 即係你有時講到尾就係你要 recognize 即係人就要歸人啊！我哋係有人類嘅需要咯。 啱啊！ 咁然後即係你好似話，喂，我就算幾中意都好，我唔可以長時間唔食飯噶嘛。 啱啊！ 啱 啊！但有好多女性就係話一樣嘢，喂，屌你唔尊重我，尊重有分好多個方面。我翻到嚟屋企，嗱，我亦都好尊重寶寶龍，做嘢唔該前唔該後，大家兩公婆好尊重大家， 相敬如賓。 嚇啱，真係相敬如賓，冇呼呼喝喝。嗱，阿貓姐點解成日話拍拖拍唔成啊？成日就即係呢個男友甩咗之後，又係第二個男友，又不斷咁樣甩男友，就係、是、因為佢有一樣嘢係香港好多女性嘅通病，成日就係問啊，我點解好多手段都留唔到男人？你有好多手段都冇用，你唔信任，信任好难嘅。嗱，有一次 一个稀有嘅 稀有嘅产物，有一次阿宝宝龙就同同事去旅行啊，咁咧佢个同事系男人嚟嘅，即系我记得系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咁咧佢就问我，喂，我想同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即系夹埋就一 pair 人啦，去旅行，哇，你咪去咯，你唔惊惊咩？即系有咩好惊？即系如果你要去。有婚外情或者有婚外欲的时候，我控制不到。你有，你不俾我知道，那咪高手咯。你有，我知道，亦都我觉得你试得多样化啲，你会知道边个系好，边个唔好。市面上有更加好嘅产品，你就去揾，啱唔啱先？即系你不可以用啲好老土嘅手段去留住一个人，就系、是、话你一定要中意我。嗱，喺一套戏里边，张柏芝讲过一句说话，呢句说话真系毒害咗香港好多女性。你啊，第日点都一定要纵坏我啊！你凭咩要我纵坏你？身材，身材好多人好过你。凭你嘅智慧，你讲呢番说话已经冇智慧。凭你嘅信任，你讲呢番说话已经对我唔信任。 系，同埋佢哋个即系咧，你见到佢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其实咧都系将咧嗰种其实点讲？其实系一种自私嚟嘅。 系啊， 讲到尾系一种贪心同埋自私。 系。 其實係發揮到好極端，即係咧，其實咩叫縱咧？縱後邊咧有好多意喺裏邊啦，即係包括咧係即係金錢上面嘅付出啦。 係 你要用即係其實咧，你點樣有時香港有時啲男人係精神病嘅，其實咧係將自己即係其實係要將自己所有嘢全部俾曬佢。 係 嗰、那個情況係好似我朋友咁樣，我有個 friend 佢女朋友即係大家揾錢唔多嘅。跟住佢女朋友想買個喵喵袋咁樣，妹妹啊， 妹妹， 即係你係做 緊啲幾皮嘢 嗰個唔係你個 cast 買嘅， 啊、 即係啲嘢咪買咯。 嚇、 啊，係你有時你見到好多顧客仔買個 LV 袋咁樣、啊，喂，大佬個個月揾7000蚊，又會剩幾百嘢，一年之後先買到咁樣、啊。好，你係合理嘅，即係唔係你係合理嘅意思咧？就係、是、你都係用你自己辛苦揾翻嚟嘅錢咧去處理呢件事，啊、但係咪合情咧？ 咁啊系喎，呢样嘢就 即系你系咪真系你呢件事你咁样做系啱定系唔啱咧？咁样你咁你都要谂下喎。即系咧，如果你系喂你男朋友爱你，你又爱唔爱佢咧？ 啱。 其实即系钱咧，虽然讲真有时呢、這个唔系话真系佢系放到第一线，我哋要考虑。但系即系佢可能系拎紧佢生活上面嘅必须。 系。 你攞咗呢嚿钱嘅时候，代表住咩？佢屋企人细少咗。 或者佢生活上面 佢生活嘅水準降低咗咯， 降低好多咯。 你譬如話，喂，你有幾百萬喺個袋度，使一兩萬冇所謂。 啱啊啱啊。 係啊，咁其實你人哋最尾都係得個1000蚊咁樣。 啱啊。 係啊，即係所以咧，呢個聖經裏邊都有講啊，即係咧寡婦嘅捐嘅好少錢啊，係比呢個富翁捐嘅好多錢係更加嚟得矜貴。咁但係少嘅錢應該用喺啱嘅地方嘛，特別係你個男朋友啱開始嘅時候冇幾耐，佢嘅錢對佢個人嘅 develop 係好重要。 啱啊， 佢可能就係、是、去whatever， 即係佢可能係投資開個連銷單，趟都賺幾皮嘢咁樣。咁但係喺 practice 裏邊知道自己嘅問題喺邊度啊，至少做唔成生意都有個原因啫嘛。 啱啊， 嚇你寧願你嘅男朋友梗係有志向去做啲啱嘅事。 而家香港女冇呢啲嘢啊！屌你！ 所以點解我話即係中間咧係一種自私，係因為你其實係冇你中意佢咧，你係應該去諗，去用佢嘅方法去中意佢啊嘛。 啱啊！ 嚇，呢個係都係聖經講嘅。聖經耶穌點講咧？就係、是、我哋唔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愛人哋，我哋一定要用人哋嘅方法去愛佢。係啊，所以咧呢、這個你唔可以係用自己嘅標準去做咯，你係要用佢嘅標準去做。男人係後生要處理咩？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吹箫那么重要，因为个男人都将要吹箫嘛。这个是国际标准来的嘛。 等于我老友讲一番说话，他跟他女朋友分手，那个女朋友说你这么久啊，钻石送过给我没啊，我老友即刻说你这么久跟我吹个箫没啊，不是即刻分手。 那然后第二点就是即係如果係大家係 run for 即係未來嘅日子著想啊，更加需要咧喺香港咁實際嘅地方咧，其實處理唔到經濟咧就係處理唔到生活。 啱， 處理唔到生活嘅時候就係處理唔到關係。阿爸阿媽都屌，即係屌到拆天。 啱啊，因為錢。 係啊，有時唔係真係唔係話你衰定我衰，即係你咁嘅舊時候嘅時候，一個男人出去揾錢，一個人賺錢，幾多人使，梗係唔夠使㗎。 啱啊。 係啊，咁然後你唔夠使嘅時候，人嘅情緒一定係變壞㗎啦。 啱啊啱啊。 係咯，即係唔係話唔夠使咁簡單喎，係直頭入不敷支。即是你知道小孩会病的嘛，即是这个很多情况里面要洗钱，那你洗完之后你那天就要吃谷种的 了， 那你遇到这些这么 critical 的情况里面，那怎么处理呢？那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 谅解体谅， 有资源的时候尽量做好一点，不是去洗一些无谓的地方，即是有时候香港有些人精神病，明明没钱就要去泰国旅行， 喂屌你好撚多人、等于我那时候认识的女那个女呢就成日咧，即係嗰條女當人啊，根本係人肉提款機啊，當任何男朋友都好，佢嗰啲身形好似周秀華嗰啲咁咯，即係真係有波有咯，但係永遠咧就係淨係會掂你，淨係會俾你拖手，抄嘢都唔會俾噶，即係冇個男人我識得嘅嗰啲古惑仔冇個抄過同佢，真係啊，佢會睇邊啲最重要咧？佢唔係睇你最重要，睇你個 LV 最重要。在你身上面，佢淨係會睇到咩咧 ？LV 啊，嗱、这、呢個男朋友 LV， 呢個男朋友電話，呢、这個男朋友高踭鞋，呢、这個男朋友咩？即係佢會氹氹骨咁去壓榨呢班人咯、即係香港係好多呢類型嘅女性，佢仲會同你講，你都唔識得體諒我嘅，你都唔識得包容我。如果你覺得你嘅自私，你嘅即係一啲嘅病態，係需要人哋用呢種方法去包容，或者去忍耐，或者去接受你嘅，我就覺得你應該係脱離呢個社會被隔離。 唉，即 系唔应该被爱添。 同埋真正嘅情况咧，就系、是、其实所有咧古时嘅女人咧，都有一个特点啊，就系、是、你真正系去谂下点样帮佢成功。 啱，啱啊。 或者系即系或者可能系即系至少你帮唔到佢，你都唔好阻佢。 啱啊。 你就算唔阻佢嘅时候咧，同埋你要喺个过程里边咧，你俾 positive 嘅。 啱啊，啱啊。 因为其实就系、是。其实大家咧喺个生活里边咧，虽然有朋友，但系朋友唔会成日喺你身边。 啱啊！ 你作为一个伴侣咧，就成日会喺身边嘅时候咧，你俾一个咩嘅反应佢，其实好影响佢平时运作。 啱啊！同埋香港女性咧，你觉唔觉得留唔住男人个心？除咗智慧唔够之外，嗱，我讲单嘢讲智慧啊，阿妈咪、阿乜小姐咧、阿妈咪咧，嗱，我见女人见好多，但系妈咪对我嘅冲击好大。点解？佢有香港女性冇嘅特点、智慧同埋包容。佢明知你有个家庭。佢明知自己亦都 特點係指飛釘咁樣先。 佢自己亦都損失個家庭。佢講一番説話，令到我可以真係佢有咩要幫手，我真係可以即刻出嚟。但係我而家都唔敢揾佢。佢淨係講一句説話，因為佢先生係一個好麻煩嘅人嚟嘅。咁我話我搞到你家庭咁，咁我哋兩個喺埋一齊都咁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你產生一啲唔開心，或者你覺唔覺得埋怨？佢係唔覺。原因就是人哋係咁，我唔係。人哋係咁嘅時候，你又要借鏡佢咁衰，你就唔好學啦。 即係媽咪有呢個嘅量度，媽咪有呢個嘅涵養，即係媽咪有呢個忍耐，即係但係其他香港我見好多女性都冇，即係佢有一個包容 啦，佢呢種啊嘛啲嘢。 係啊，同埋佢一種嘅包容係冇嘅，佢永遠係讚人多過彈人嘅。阿寶寶龍亦都係嗱，香港我親眼見過我同事個老婆，你知唔知同佢老公講咩？哇乜你咁撚蠢㗎？嗱我冇講大話㗎。佢老公系唔洗个兜，即系嗱，佢老公我哋两即系个房，即系我哋食饭你知啦，可以就系一齐食嘅。咁咧佢哋又带一啲嘅饭盒爱心饭翻去食。佢老公只系唔洗个饭盒，佢老婆即刻屌佢，当住大家同事啊，哇乜你咁卵蠢噶我喺侧边望捻住佢目的口，即刻耷低头行捻咗，廿几岁嘅女。 不过有时咧， 哇唔卵系啊， 就系但系咧你要留调翻转咧，其实女人都系一个人啊，其实咧。佢同呢個你見過咁多嘅衰人嘅總和咧，裏邊嘅有嘅因子咧，佢都有嘅，即係咧好強嘅佔領欲啊，好強嘅控制欲啊，好自私、好貪，男人都係咁樣。 係有好多男人。 其實咧，作為一個人類咧，就佢就一定係包含咗一個人類總和裏邊嘅壞因素嘅。 啱， 人類有嘅壞嘅，佢都有可能有㗎。 啱。 咁但係爭在就係你發唔發揮佢啊嘛。 啱啊。 但係你有咩條件去發揮佢咧？就因為你嘅伴侶縱容佢啊嘛。啱。所以咧，而家。即係咧，我覺得調翻轉頭就係有時都咁點解咁衰，就係啲男人戇鳩，係啊。 同埋咧，覺唔覺得香港嘅男人真係好似你咁講啊，縱容女人啦，第一，第二男人唔要面，同埋香港嘅男人咧冇光陽味。 係。 嗱，香港嘅男人最中意幫女人做咩？孭手袋。阿寶寶龍永遠都係我幫你拎住個手袋。寶寶龍講一句黐線嘅男人拎手袋，真係 㗎。 你去買衫冇所謂，嗱，你去揀衫，我幫你拎住個手袋，你揀冇所謂。你見而家香港好多男人咩咧？黑色西装衬个红色 LV， 屌你个手袋唔系个女人咩？男人咩？ 即系同埋 你见好捻多啊！香港 真系要，真系点讲咧？即系其实就系，只有香港有军训啊！ 系啊， 有军训、 啊。香港嘅男人少好多光阳味啊！即系永远都系狼良康不但止，净系识咬烂仔教同女人斤斤计较。即系而家系香港好普遍嘅男性嘅倾向嚟噶，永远就系同女人斤斤计较。嗱，我有啲房我啱啱掉落去有啲男女房，即係男護士拍女護士，有好多男人做嘢永遠斤斤計較。我覺得一樣嘢斤斤計較做咩？你係男人砌多啲咯。佢哋成日都講，份量一樣噶。屌，講真一句，女性同男性天生個能力就係唔一樣。即係有時有啲嘢佢根本係做唔到，你叫佢搬台托到咩？唔得噶。你唔好想住一樣嘢就係、是，我哋人工一樣噶嘛，人工一樣啫。咁你入職嘅時候都知道你係男性，佢係女性啦，啱唔啱先？有啲嘢佢係做唔到就做唔到，你就唔好話人工一樣，人工 同埋有啲嘢佢做到你係做唔到啦。 啱啊！ 你可唔可以同老細屌閪啊？ 屌屎忽啊！屌你！唔係我老細好中意屌人屎忽啊！ 唔係，所以有啲嘢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嘅時候，就唔該你喺第二啲地方做多啲啦。 啱啊！啱啊！ 喂，嗱，唔好講咁多，即係最簡單就係、是，即係如果咧有時自己請夥計都好啊。咧其實有女學生同男學生，我一班廿零人咁樣，我都係中意同啲女學生傾偈多啲嘅。 即係女學生有個軟手段多啲。 係，即係你覺得大家傾下偈咁樣，佢話：哎呀，得閒過嚟，你請我食飯啦咁樣。咁其實話好噶， 話正啦。 咁然後，咁你其實生活啊，你就係要多多少少有啲女性嘅滋潤。 啱。 係，你要需要啲温柔嘅女性咧，佢係俾一啲。有啲 soft 嘅 energy 俾你，即係咧，其實可能冇乜嘢。你嗰日可能見到一個好嘅女性咧，傾完偈嘅時候，你嗰日精神啲。 啱啊， 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 同埋男性咧，我想同大家講啊，而家好多人呃鳩你嘅電視咧，尤其係成日就話女人有咩可以留住男人個心？你煮得兩餐好小菜，講真一句，太興煮啲嘢好食過你啦。即係你煮唔煮得兩餐好小菜，或者煮啲嘢好唔好食，留唔住個男人，能夠留住個男人嘅就好似阿筍哥頭先講一樣嘢，你能夠同個男人傾下心事。尤其我哋而家咁嘅年紀，三十零四十歲，你同我傾下心事，我仲更加覺得你一個情人朋友添。 同埋呢個點講咧？即係阿陸叔啊，阿陸叔而家咪未瓜老親嘅， 係 阿少阿少博士。佢都講咗佢長生嘅秘訣喎，你有冇聽過？ 冇啊！ 佢話冇噶，得閒揾啲靚女睇下，傾下偈咁樣，今日長命啲啊！咁其實咧講到尾就得閒條撚要衝下血。喂，你血液運行得好， 啱啊！個人都特別好啊，精神爽利一啲啊！屌， 講到呢度。 喂，好啊，係咁啊，大家好，拜拜。